喂 ，Hello， 大家好啊，又是烈女講唱，我是桑尼啊。咁啊，上一集出咗街之後，有啲 feedback 咧就話我啊大細超話唔公平啊咁啦。咁點解淨係講男人唔講下女人呢？咁啊，女人都可以俾綠帽佢男朋友或者俾佢老公戴噶嘛。咁點解又唔講呢？咁啊，其實有幾個原因嘅。咁首先一集時間又有限啦，好難即係一次過講曬啦。咁其次就係、是、啊，即係始終我。話曬都係一個女人嚟噶嘛，即係雖然我行為舉止啊、心理狀態各樣都係一個男人啫，咁 physically 都係一個女人嚟噶嘛，咁梗係幫女人先噶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咧，男女喺出軌呢一件事上面啦，咁啊，即係無論喺佢嗰個出軌嘅原因啊，佢個處理手法，以至去到佢哋個即係個結果咧，其實都好唔一樣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好難男同女一齊講咯。咁啊、其實你即係譬如好似話你見咧，平時男人咧出去滾啊、去玩啊、搞三搞四啊咁樣樣，咁其實好多時佢哋係即係爽完就算，玩完就算，即係佢哋可能就算以即係覺得呢條女 O K， 即係可能即係同佢玩感情，咁但係好少話咧真係玩到會離婚，通常都係嗰個男人呃鳩個女話，我會同屋企嗰個離婚，咁但係到最後都係耍鳩佢嘅啫嘛，咁玩完之後佢咪又係乖乖地翻屋企，即係好少話去到啊、即係要玩為咗個阿姨去離婚嘅 ，even 你到話即係。爆了出嚟啦！如果嗰個老婆唔係話真係好堅決地一定要離婚的話咧，咁可能就其實即係個男人跪下玻璃啊，頂下痰罐啊，咁可能又冇事又丟痰咁樣噶啦。咁啊，反而咧，其實女人咧，即係佢出軌，其實相對地比男人的嗰個比率係真係比較少嘅，呢樣係事實。咁但係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少就好就冇嘢喎，因為其實咧，女人一係唔出軌，佢哋一旦出軌咧，佢哋嗰個結果咧。是非常玩得非常之咁大嘅，即因為佢哋其實如果一旦出軌，佢哋嘅離婚率係非常之咁高，咁啊，所以變咗係其實我都唔知點講，可能我唔知係究竟係講緊個男人係理性定個女人理性啦，即我覺得係事前事後嘅理性咯，咁個男人就係爽完之後，咁佢就會理性咯。佢好啦，下半身佢哋爽完之後啦，咁即係發泄咗佢哋嘅精蟲之後咧，定精力啦，咁佢哋就會開始諗啊呢、這個第一個首當其衝佢哋諗咩咧？佢哋諗究竟可唔可以即係 keep 住，同時即係 keep 住頭家之餘 keep 住呢個女人，即係可以兩頭瞞咁樣就瞞天過海 keep it both 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唔得啦，咁佢哋又會退而求其次咁諗啊。這個女人值不值得我去為了她去影響我頭家呢，值不值得為了她去放棄了那個跟我這麼多年的女人，或者是搞到家嘈屋閉啦，甚至或者是可能又要即係仲有可能小朋友啊、屋企人啊等等咁樣，即係會唔會為咗呢個女人去承受咁多壓力呢？十之八九十都唔會㗎啦，即係好多時佢哋都係啲男人真係玩完就算，拍口攞柚就走㗎啦，咁變咗就即係佢哋可能玩到最後，佢哋都會翻屋企咯。咁但係女人就啱啱相反，即係佢哋喺出軌呢件事上面咧，佢哋係會好多嘢諗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哋首先個道德會批判自己先啦。咁同埋即係佢會諗好多嘢，譬如可能出咗軌之後，即係一旦真係紅恨出場啦，俾個老公知道會點啦？即係小朋友會點？如果有小朋友，小朋友會點算啦？個小朋友會點睇自己啦？即係外邊嘅人會點睇自己啦？諗等等等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諗。其實歸根究底就係因為即係相比起男人咧，女人去出軌咧，佢要付出嘅代價實在太大，佢嘅罪名都係非常之咁大。即係你成日都會聽人哋講話啊，嗰、那個男人出去玩完就算啦，即係佢可能佢就會話佢風流啊。未定性啊，贪玩啊，等等，即相对地件事是好听好多的，但是一旦你听讲话，即女人出轨，淫蛙荡妇啊，贱人啊，即等等等等咁样样，呢个甚至乎喺讲紧系古代仲要浸猪笼添，咁就算 even 去到而家唔使玩到浸猪笼咁大镬，咁但系其实即你一男一女，你听即你同人讲话两边都系结咗婚有另一半而去出轨的话咧，永远啲人都会倾向系怪责个女人多过怪责个男人。咁所以變咗其實個罪名太大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即係女人喺出軌之前，佢哋就會諗嘅嘢相對比較多，但係即一旦佢哋係真係決定咗要出軌啦，衝破曬佢嘅心理障礙啦，佢哋真係出軌之後咧，佢哋就會好決絕嘅啦，因為其實事前要諗嘅嘢佢都已經諗好曬啦嘛，咁既然諗好曬啦，既然都只腳都叉咗出去咯，咁點解仲要諗咧？咁變相佢哋可能真係一旦出去揾到個佢哋真係中意嘅而決定佢哋真係要出軌的話咧，佢哋嘅離婚率係非常之咁高，佢哋真系可以毫不猶豫咁翻去同屋企嗰個講話要離婚嘅，咁啊， 間唔中你都會睇新聞啦，見到可能譬如你話個女人要同佢老公離婚啦，離咗婚之後就要同個即係個叫做咩奸夫啊、契家佬啦，唔知點形容啦，即係一齊啦。咁然之後個前夫又走去又話要斬個老婆啊、斬個契家佬啊等等咁樣，又即係搞到上曬新聞。其實即係周不唔時都間唔中啦，又唔係周不唔時，間唔中咧都會見到嘅咁樣樣咯。咁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嚇，咁你話女人佢出軌嗰個原因，其實我覺得同男人比，即係男人係會比較真係傾向肉欲啲咯，即係佢係好多時真係因為肉體，可能真係因為可能嗰一兩秒嘅快感啊，或者可能真係貪新鮮啊，啊呢條女好正好索喎，咁啊玩完先算啦，卜咗先算，食咗先講啦咁樣樣，咁即係女人。就會真係好少係有呢樣嘢咯，佢哋會諗好多嘢咯，做呢樣嘢之前，咁啊，所以其實女人其實佢要真係要去到出軌，其實佢最大嗰個原因係咩呢？其實係我覺得係個心理狀態多於係講緊嗰個肉體嗰個享受咯，咁係個心理狀態多啲咯，咁譬如可能最常見是個，譬如個老公出去滾啦，咁我可能同個老公一起即係捱到捱咗好多年咁樣樣，咁然之後尾即係捱大曬啲仔女啊，捱到自己殘曬啊，人老珠黃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個老公就出去滾啦，咁然之後可能佢就會啊阿頂啊，咁你而家即係我幫你捱咗咁多年，捱到我殘曬人老珠黃，捱大埋啲仔女啦，即係你而家出去派街坊，你都唔撚益我，係咪先？咁佢梗係著噶啦，咁可能佢又會因係咁樣樣就啊，你攞啲錢出去滾啦，攞啲精出去派，咁我攞你啲錢出去玩下男人啦，咁就即係可能會令到呢個女人有呢個衝動去滾咯，又或者可能即係講緊個老公未必係去滾啦，即係可能講緊個老公啊對佢唔好啦，或者係即係可能翻到屋企啊又唔係好想同佢講嘢啊，即係明明講兩句，可能個老公又發下脾氣啊咁樣樣，或者可能係翻到屋企寧願睇電視啊、睇波啊、打機啊等等都唔理個老婆啦咁，因為其實咧女人好得意嘅有科學研究證明咧，一個女人咧，佢每一日講唔夠三萬隻字，呢個女人係會唔開心嘅。That's why 點解會列女講長呢個節目啦嚇。咁啊，即係所以可能嗰啲女士啊，冇我呢個渠道，即係唔係好似我咁有呢個渠道去即係抒發下自己嘅心情啊。咁佢又見咗，即係覺得啊冇人聽佢講嘢啊，可能啲仔女又唔想聽佢講嘢，覺得媽咪好煩啊咁樣樣。咁啊，老公又唔肯聽自己講嘢，咁可能變咗佢哋就會即係出去揾人傾訴咯。記得嗰陣時之前有一集錄咧係講叫鴨鴨咧，嘉賓世奇佢都講過話佢曾經有一個朋友咧係喺鴨鴨店嗰度，但係佢係一個中年發福大肥佬嚟嘅，但係佢係花魁咯，即係佢係好紅，好多太太中意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係好細心啦，好識得點樣去即係聽聆聽呢啲太太去即係講嘢啊，或者係點樣去安慰佢啊，氹佢哋開心。即係所以變咗可能即係因為呢啲太太佢哋喺屋企裏邊即係得唔到應有嘅尊重，或者係得唔到佢應有嘅覺得應該有嘅愛護啊、關懷啊，咁變咗佢哋就會向外發展去，即係揾人去聽佢講嘢啊，揾人去關心佢咁樣樣咯。咁同埋我覺得呢啲係即係你話係心理原因啦。另外有一個原因係我覺得。點講咧？即係你講係自己內在啦嚇，咁你講緊出邊嘅原因就係，譬如可能又可能呢個女人佢喺街度有一日忽然間撞翻佢以前，譬如可能初戀男朋友啊、ex boyfriend 啊、舊同學啊、舊同事啊等等，即係可能喺佢哋年輕時候撞到嗰啲佢曾經覺得啊佢唔會有咩發圍嘅男士，忽然間有一日即係喺街度再撞翻，事隔多年之後，哇！原來佢係即係而家好叻喎，事業有成喎，好 charm 喎，好 confidence 喎咁樣咁。即係佢可能佢就會覺得啊有個評估，即係佢又會有個比較，翻到屋企望到自己屋企嗰個，佢就會忽然間覺得啊呢條撚樣幾咁面目可憎喎！即係點解原來我個 ex 以前望上去即係薯頭薯腦咁樣樣，但係點解而家可以咁成功咧？但係呢條撚樣嗰陣時見佢嘅時候，即係識佢嘅時候人模人樣先同我一齊，點解啊點解呢條友而家忽然間即係隔咗咁多年之後佢變咗一撇嘢咁樣樣咧？咁即係佢開始就會有個比較，就會有個啊不如。即係其實佢覺得會即係開始覺得自己係 deserve better， 咁佢去即係出外去揾一啲 opportunity， 去即係向外發展咁樣樣咯。又或者係 即係或者可能係，譬如除咗你話講緊呢啲即係舊傷好啦，咁都總有新傷識噶嘛。咁譬如可能而家有啲年輕人啊，唔知點解總係有啲姐姐情意結啊，即係總係會中意啲即係可能大自己十零年啊嗰啲。咁你忽然間有啲咁樣嘅後生嫩肉。係啦，咁樣去追求自己嘅時候，即係個女人又會忽然間心喐啊！哇，試下啲後生嫩肉，吸下啲日月精華，滋補下都唔錯啊！有啲陽氣咁，反正屋企好耐，即係個老公好耐冇搞過自己啦，咁樣。咁我覺得都會係咯。咁你其實即係啱啱講咗，譬如有即係屋企裏邊推佢出去，又有外邊拉佢嘅，即係我覺得有推有拉兩樣嘢，即係兩個作用互相。影響之下，即係我覺得就會即係好容易令到呢個女人會啊忽然間行歪路咁樣咯。咁同埋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自己咁其實都有呢個出軌嘅經驗嘅。咁但係好多年前啦，講緊譬如講緊嗰陣時好似十五歲、十六歲、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十七歲，即係係嗰幾年啦，嗰個年紀啦嚇。咁啊，咁記得大家即係如果有聽開即係烈女嘅話，咁其實都知，我都同大家講過話啊，嗰陣時有個去澳洲之前，去澳洲讀書之前啦，咁就有個男朋友，其實當其時都已經拍咗一段時間拖噶啦。咁啊，點知咧？就即係去澳咁就話即係要去澳洲讀書啦，咁點知去咗澳洲大概可能半年到啦，咁就有人追我，咁但係我都係對呢個男仔好忠誠啦，咁點知有一日咧，我就發現啊，原來呢個男人一路都有偷食嘅喎，仲要係其實遠在喺我仲喺香港嘅時候，我未走，即係佢已經開始偷食緊喎。而我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因為佢個好兄弟咧，就將佢嗰啲溝女偷食全過程咧，就擺曬喺個 Sanga 度。佢以為我唔會入去睇，咁點知有一日好死唔死，我真係喺澳洲無無聊聊啊，出入去睇就發現到佢所有，即係由佢開始偷食啊，點樣出去玩啊，點樣撩嗰條女啊，點樣溝到翻嚟啊，點樣去瞞天過海瞞住我。想大话等等各样，即所有嘢就即摆晒出嚟咁样样，咁跟住后屘就即当然就分手啦。咁但系其实嗰排，哎啦，但系其实嗰排我系即好唔开心嘅。咁其实之后一路 keep 住唔开心咗好几个月啦，即始终都即好几年感情。咁同埋我都喺度谂，究竟啊点解？這個男仔會咁對我咧，會咁樣偷食咧，即你話我唔喺香港，我都話即都話都可以理解，可能你寂寞啊，或者係即你冇人陪啊，咁我都或者尚可以理解。但係點解即我同你一齊，我仲喺香港嘅時候，我前腳都仲未走，我都仲同緊一齊嘅時候，你都仲要出去偷食咧？嗰陣時你同我講話啊，同啲朋友去打機啊，喺屋企瞓死咗。我打極電話都唔聽，揾唔到人。我可能以為佢真係喺屋企瞓死咗，點知原來即係喺個 Sanga 度傾得一傾一，即係講得一清二楚，就係話原來佢嗰陣時就係同緊第二個女仔一齊溝緊第二條女。即係我直情係嗰陣時係嗰排直情係癲咗咯，覺得自己即係我喺度不斷問點解，究竟係咪自己嘅錯？喺度檢討自己嚇啊，係咪佢嫌我呢樣唔好，嫌我嗰樣唔好？係咪佢嫌我唔靚，或者係佢嫌我肥，或者係嫌我啲乜咧咁樣樣？咁變咗嗰排就即情緒好飄忽啊，即好波動啊咁樣啦，即係好容易失控啊，無啦啦會爆喊啊，同埋即同埋跟住就有厭食症咯，咁就嗰排就瘦得好人驚啦咁。咁後來咧就係嗰陣時嗰、那個當時即係嗰個前男友啦，咁佢有一個好兄弟就認識咗好多年 ，which is 其實我都認識咗呢個男仔好多年嘅。咁佢就早一年就同咗佢拍咗拖好多年嘅女朋友分咗手。咁佢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咁佢因為其實佢嗰個女朋友都係因為去外國讀書而即係佢女朋友搭上咗第二個而分手嘅。咁跟住佢咧就即係可能覺得同病相憐啦，咁而且佢又可能佢又睇唔過眼啦，佢又覺得我好慘啦，咁佢就開始見到我唔開心啊，咁佢就即係陪我開解我啦，咁見到我唔食嘢又買嘢俾我食啊，等等咁樣，即係慢慢就即係佢就變咗就跟住冇幾耐就開始追我啦，咁追咗我一排之後咧，咁就咁後來都真係俾佢感動到，就同佢一齊咗。即係其實我嗰陣時我都唔知道自己係真係感動啊，還是係想揾個水泡啊，定還是係真係中意啦。咁總之到最後就同咗佢一齊嘅。咁點知咧？咁我嗰個前男友知道咗佢個前女友即係我同咗佢個兄弟一齊之後咧，咁佢就癲咗喎。 咁佢又，但其實我唔知佢癲乜嘢嘢，咁我都同佢分咗手啦，係佢唔要我噶嘛，係咪先？咁我唔知佢癲乜啦，咁總之佢癲咗啦，咁又喊打喊殺啊，咁樣又剩啊，即係佢就冇一點怪我嘅，咁純粹佢係即係話指責佢個兄弟話佢勾二嫂啊，即係乘虛而入啊，成人之危啊咁樣啦，即係 which 係即係你一個人去到唔講道理到某一個地步，基本上佢係即係你講乜都得㗎啦咁。咁跟住即係見我哋又冇乜反應啊，繼續開心快樂過日子咁樣就。咁呢個男仔咧，即係我個 ex boyfriend 咧，咁啊翻嚟追我喎。咁精彩嘅事件就嚟啦。咁佢翻嚟追我咧，我竟然又同翻佢一齊喎 ，which 係我瞞住我當其時嗰個新男朋友同翻我個舊男朋友一齊，而我個舊男朋友係知道佢係做緊第三者嘅喎，咁啊即係就變咗係我就一對搭兩船啦嚇，咁。其實係好辛苦喎，即係我自己做過一腳踏兩船嘅人，我覺得好辛苦，即係你同呢個一齊嘅時候，你又掛住另外嗰、那個，你同另外嗰、那個、掛住另外嗰個一齊嘅時候咧，你又會諗住另外一個，即係變咗你係見到 A 你就會掛住 B， 你又會覺得好 guilty 對 B， 咁但係你同 B 一齊，你會覺得好掛住 A， 又會覺得對 A 好 guilty， 即係你整個人係有少少即係完全係精神錯亂啊咁樣咯 ，which 所真係我唔係一個好 multitask 嘅人，我覺得好辛苦咯。咁啊，後來咧就過咗兩個禮拜啦，咁即係終於有一日我就即係。喺我前男朋友即係當時嘅奸夫啦嚇，咁喺佢屋企，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即係佢就講咗句説話，即係令到我覺得我真係需要分手啦咁。咁啊就係佢就話，佢就喺度講我個當時嗰個男朋友壞話，就話啊佢乜都輸俾我噶啦，你睇下你而家你話同佢一齊，你睇下你而家咪又係你咪又係瞓喺我側跟咁樣樣。即係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就成個人好似有一盆冷水兜頭淋落嚟咁樣樣咯，跟住嗰一刻我即刻即係發爛渣咁，然之後即係佢見即係佢 realize 到自己講錯嘢，咁佢即刻又氹我啊，成有啲，但係我真係覺得，我覺得忍唔到啦，咁然之後我即刻就走啦，咁然之後就喺嗰晚咁，我翻到屋企即係自己諗咗一日，咁跟住後屘去到夜晚我就WhatsApp 咗嗰陣時係 WhatsApp 定係 message， 總之 SMS 咁樣樣啦，咁就即係。將同一個 message 就 send 咗俾嗰兩個男仔，咁內容就係話啊，我冇辦法咁樣繼續落去啦，所以我決定同你分手咁樣樣。咁其實which is 係其實我係同時 send 俾呢兩個人係同一個 message， 即係其實我係同時同兩個男朋友一起分手。咁我諗嗰、那個奸夫就知道係發生咩事嘅，佢知道咩原因嘅，咁。即係變咗係新嗰個，佢又即係覺得一頭霧水，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咁但係其實我估佢應該都即係都 feel 到有啲嘢嘅咁。咁所以咁跟後屘佢就喺我屋企嗰晚啦，喺唔知寒流襲港定咩，總之嗰晚好凍，咁喺屋企等咗我幾個鐘頭。咁啊，我後來我唔忍心啊，叫咗佢即係上我屋企，咁我就即係再解釋話俾佢聽，究竟係發生咩事啦嚇。咁跟住咁我講完俾佢聽，即係自爆完之後咧，咁當然佢好唔開心啦。咁但係佢即係同我講啊，但係我仲係好鍾意你喎，咁點呀咁。咁跟住我就即係諗咗一陣，我就同佢講話啊，如果你真係可以即係接受到我曾經即係做過啲咁樣嘅嘢，而你真係可以當冇事發生過，你可以原諒我嘅話，咁我答應承你咁呢個人以後唔會再可以影響到我任何嘢，咁我淨係會即係淨係會鍾意你一個，咁好唔好啊咁。咁後來就真係繼續再同返呢個男仔一齊返 ,which is 之後嗰個男仔再嚟追返，即係嗰個奸夫再嚟追返我都冇再同返佢一齊，即係完全係當佢透明咁樣啦。咁啊咁其實即係同返佢同返嗰個奸夫一齊嗰兩個禮拜，即係以至到後來即係一路隔咗好多年到而家，其實我都會問自己，我間唔中諗起呢件事，我都會問自己啊，究竟當初點解你會同翻呢個男仔一齊咧？即係我嗰陣時就即係諗緊啊，究竟係我真係中意佢啊，定還是係係即係條氣唔順啦，覺得唔抵啊，唔甘心啊，甚至乎係咪想報仇咧？其實我諗咗好耐咯，咁啊。 我諗又未去到復仇嘅，咁但係我諗係真係條氣唔鋸咯，咁變咗係即係好蠢咯，即係雖然係我即係成世女唯一一次，亦都係知道即係除咗傷害咗嗰個男仔之外，亦都傷害咗阿姦夫啦。不過姦夫就冇乜所謂啦，唔會對佢 guilty 嘅。同埋其實我都覺得某程度上係自己傷害咗自己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做第三者，我唔知係咪個個都好似我咁諗咯，但係我諗應該唔係嘅，即係因為我做咗一次之後，即係以後冇再做過呢樣嘢，即係引以為戒。咁但係有啲人出完一次又一次，咁偷食完一次又一次，咁我諗應該佢哋都冇乜悔意嘅，我諗都唔 apply 喺佢哋身上呢樣嘢。咁啊，係啦，咁啊點講咧？係咯，即係後來其實。同嗰個男朋友一齊啦，佢都仲係對我好好嘅，但係你唔好以為即係當初佢應承咗你話，哎呀，我真係唔介意，我會當冇事發生過，真係千祈唔好當真。你知唔知嗰幾年我幾痛苦啊？即係尤其是係最初嗰一年啊，即係後來再一齊翻最初嗰一年，成件事直情係即係直情係令到我精神崩潰。即係嗰陣時嗰個男朋友係即係佢直情係變到咧你去邊啊？即係你佢要周不五時去 check 你嘅行蹤咯，你譬如可能你屋企瞓覺咁，你去邊啊？你做咩唔聽電話？瞓死咗，我真係瞓死咗嘛！即係佢即係佢仲要問咯，咁點解你唔聽電話啊？乜乜乜乜啊咁樣，咁仲問啦，有冇人有冇證人啊？我心諗，如果我瞓覺都有目擊證人嘅話，你就頭痕啦，係咪啊？咁跟住譬如可能即係喺澳洲都仲好啲，喺澳洲佢都會覺得我唔會即係黐翻埋嗰個人度咁。但係佢就會即係都會問咯，究竟你去邊啊？點點點啊咁。我喺屋企啊，仲乸衰。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啊，仲乸衰。我如果我喺香港咧，佢譬如可能我有朋友打電話嚟傾多兩句啊，佢就會豎起隻耳聽你講咩啊咁。咁跟住後屘收咗線，佢會問你係邊個嚟㗎咁。咁你發脾氣嚟話俾佢聽咧，佢又會掹翻你轉頭。即係其實係呢件事係真係好影響到，即係 even 就算我之後冇再去偷食過，或者冇再去即係向外發展過啦嚇，咁但係都即係 which 係真係個後果都幾嚴重咯。但係其實係即係冇咗嗰個信心咧，就真係爭好遠。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啊講下上一集講咗啲即係男人出軌啊會有啲乜嘢行為啦。咁啊，今集又講下如果女人出軌嘅話有咩特徵啦，普遍地。咁啊，其實我覺得有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啦 ，which is 有啲同男人有啲似啊，有啲唔同嘅咁。咁首當其衝就係講咗似嗰啲先啦。咁就係譬如可能上次講嗰啲忽然間打扮啦，即係如你話嗰個女人如果係即係本身係一個肥師奶嚟嘅，咁可能喺屋企係好污嘢啊，是撚蛋啊，又唔打扮啊，嬲嬲悠悠啊，好似家有喜事我成大嫂咁樣啊嗰啲，即係。如果佢係即係呢個樣嘅，忽然間有一日佢係扮靚啊，又買過曬啲衫啊，又真係買化妝品啊，又真係做 facial 啊，無啦啦走去喺屋企又赤正，即係你放工翻屋企見佢無啦，平時叫佢喐多下都唔制，但係你翻到屋企見到佢喺跳緊鄭多燕啊，咁你要小心啦。咁啊，我覺得有呢樣嘢情況發生咧，我得幾個原因嘅啫。咁第一個原因咧就就係勾佬啦，咁即係可能佢出面有啲男人吸引到佢，令到佢覺得佢都要努力吸引下自己啦。第二個情況就係你出去揾女人啦，即係可能嗰個男人佢去，即係嗰個女人發現咗呢佢自己個男人佢出去可能有外遇，佢嘗試去即係令到自己變靚，即係扮靚，令到自己吸引啲，即係諗住可以掹翻個老公翻嚟啦。咁第三話冇咁嚴重啊，亦都希望係呢個啦，就可能佢近期有啲十鳩幾年冇見嗰啲同學會，咁佢要見翻以前啲同學，咁所以佢要靚啲啦嚇。咁啊，不過同學會都唔係個個月都有嘅，咁啊你自己睇爬睇路啦嚇。咁第二樣嘢都係同男仔嗰個好似嘅，就係買過曬所有 underwear。同埋底褲，因為其實咧我知道有好多師奶咧都係咧，即係佢哋嘅 underwear 咧同佢哋個底褲咧係唔係一套嘅，即係可能佢哋個 bra 係買緊，即係出邊可能代乜芬啊、乜草啊嗰啲 bra 啦，咁但可能佢哋底下著緊嗰條 under 咧係可能喺女人街嗰度唔知100蚊一打啊，或者係黃忠嗰啲20蚊三條啊嗰啲，即係總之純棉內褲咁樣啦嚇，即係總之平時可能戴緊個紅色嘅 bra， 但底下著緊條肉色嘅底褲咁樣。咁如果你話嗰個女人佢平時係咁樣樣著開一路嘅 practice 都係咁樣樣的話，而忽然間佢可能有一日就唔知走去乜撚絲啊咁樣樣，即係幾千蚊買一套成套嘅翻嚟，可能佢一次過買兩三套，然之後就即係喺度著的話咧，仲要問你好唔好睇的話咧，咁我諗 呢樣嘢同男人忽然間由啲黃黃灰灰嘅底褲著到係變咗花花碌碌嘅孖煙通嗰啲，即係其實我覺得個道理都係一樣嘅。有咩發生咗？俾邊個睇？你自己諗啦。咁第三樣咧，就係、是、即係有一樣幾得意，我覺得。即女人咧，佢係相對地比男人係 emotional 啲，同埋即佢我自己覺得其實冇咁好氣嘅，即對住呢個唔中意嘅男人。即如果你話有一日老婆婆佢見到你，你忽然間你發現佢好似對你做乜，你好似做乜撚嘢，佢都對你唔撚順眼咧，嗱咁你要小心啦。咁即如果可能譬如你平時食完飯好興嘅坐喺個 sofa 度搓住個肚腩睇電視睇新聞，即平時都係咁啊，摁腳摁咗三十年都係咁樣摁噶啦。忽然間你老婆發脾氣話你誒唔好搓肚腩啦，唔好摁腳啦，咁樣喺度發爛仔話你咁樣做好肉酸啊，乜乜乜乜，即開始喺度揞你，開始喺度壞你，開始掹掹地嘅話咧，佢開始睇你唔順眼，你要小心啦。因為咧其實男即女人咧一旦變心咧，佢話唔中意咧，佢真係可以極速咧一秒地唔中意你，就上一秒好中意你，忽然間下一秒咧忽然間覺得你好撚面目可憎啊！望望下呢條撚樣，平時望咗佢咁撚多年都唔覺得佢咁撚樣衰噶咯，咁啊忽然間覺得佢個人咁撚樣衰，好似即好似想打鑊佢咁樣嘅咧。咁如果你發現一旦你嘅太太或者女朋友即對你平時做開嘅嘢，忽然間有意見的話，開始發脾氣的話，你要小心啲。究竟你個女朋友是咪有變心的跡象啦、啊、咁第四樣咧就係、是、又係關sex 事嘅。咁你話如果平時可能都係同男人一樣啦，譬如可能你 regular 係講緊一個禮拜係兩次三次啊咁樣，但係忽然間呢個女人佢呢排又同你想，哎呀又嚟 M 啊，即係你開始揾親佢好多次，佢都推推躺躺嘅話，又今日又嚟 M 啊，聽日又頭痛啊，後日又攰啊，跟住再後日可能聽日要翻早啊，即係總之佢開始去揾好多唔同嘅藉口去避你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因為其實咧，女人咧，即係可能我呢啲正常女人啦嚇、啊，即係如果佢一旦唔中意呢個男人咧，佢真係完全唔想俾佢掂啊！即係你同你瞓埋同一張床，我都唔撚想。即係你唔好講話，仲要俾你搏，仲要俾你搞。咁即係如果你話佢係開始係咁樣樣的話咧，咁你要相對地真係要小心咯。咁如果啱啱講緊嗰四樣都係，即係你話好似上次咁話啦，你話中一兩樣，咁啊一樣半樣，咁我覺得都可以睇定啲先嘅，可以睇定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真係唔係喎，桑尼即係都四樣中三樣嘅咯，或者四樣全中喎，咁、啊、我覺得就真係恭喜你啦，你可以訂定個迷你倉攞嚟擺你啲綠帽啦嚇。咁啊， 又講咗啲即係原因啊，又講咗啲自己出軌嘅嘢啊，即係啲臭事又話翻出嚟講啦，都冇所謂啦，同大家 share 下啦。正所謂有咩唔開心講出嚟，大家一齊開心一下嘛。咁啊，今日錄住咁多先啦。咁睇下下一集，如果你想我講啲咩 topic 嘅話，咁就請你喺個 page 嗰度留言啦，話俾我聽啊，你會想聽啲咩 topic？ 咁睇下我盡量抽到時間錄音嘅話咧，咁講到我就講啦。咁就係咁多先啦，拜拜。